攻读类位记第22章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告诉亚朗和他的儿子，叫他们对以色列子民献于我的圣物应谨慎，免得亵渎了我的圣名。我是上主。你对他们说，世世代代你们后裔中若有玷污不洁的，竟敢接近以色列子民献与上主的圣物，这人应由我面前铲除。我是上主。亚郎的后裔中，凡患赖病或淋病的，在他未取节以前不可吃圣物。凡摸过死尸所染不洁之物的，或遗精的人，或摸了任何能染上不洁的爬虫，或摸了能使自己染上任何不洁的人，凡摸了这些东西的人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，除非他用水洗身，不准吃圣物。太阳一落，他就洁净了，以后可吃圣物，因为这是属他的食物。不可吃自死或被猛兽撕裂的兽肉，免得染上不洁。我是上主。他们应遵守我的训令，免陷于罪恶，因此亵渎训令的必遭死亡。我是使他们成圣的上主。任何族外人不准吃圣物，司祭的客人和佣工也不准吃圣物，但是司祭用银钱买来的仆人却可以吃，凡生在他家的人也可以吃这食物。司祭的女儿如嫁给族外人为妻，不准吃做献仪的圣物。但是司祭的女儿如成了寡妇或弃妇，因没有儿子又回到父家，如同她年轻时一样，可以吃她父亲的食物，但是任何族外人不得吃。如果一人因不慎而吃了圣物，应偿还所吃的圣物，他应另加五分之一交与司祭。司祭不应让以色列子民亵渎所献与上主的圣物，而使他们因吃自己献的圣物负起赔偿的罪债，因为我是使他们成圣的上主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告诉亚朗和他的儿子以及全体以色列子民说，以色列家中或住在以色列中的外方人，任何人如奉献祭品，不管是为还愿或出于自愿，献给上主做全燔祭的，应是一只无瑕的公牛、公绵羊或公山羊，方蒙悦纳。凡身上有残疾的，你们不应奉献，因为这样为你们绝不会获得悦纳。如有人为还愿或出于自愿给上主奉献牛羊做和平祭品，应是无瑕的，方蒙悦纳，身上不应有任何残疾。眼瞎的或残废的或断肢的或患溃疡的或生麻疹的或长癣疥的，这样的牲畜你们不可献给上主。任何这样的牲畜不可放在祭坛上献给上主做火祭。一腿太长或太短的牛或羊，你可献为自愿祭祭品，但为还愿必不蒙悦纳。此外，凡睾丸伤坏、杂碎、破裂、割去的牲畜，你们不可献给上主。在你们的地域内，万不可举行这样的祭献， 也不可由外邦人手内接受这样的牲畜，献给你们的天主做供物，因为身上残疾的，有缺陷的，为你们不会获得悦纳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几十牛或绵羊或山羊一生下，应七天同其母在一起，第八天作为上主的火祭祭品，方蒙悦纳。牛羊及其幼雏不可在同一日内宰杀。即使你们给上主奉献感恩祭，应这样奉献才蒙得悦纳。祭肉应在当天吃完，不应留到次日早晨。我是上主，你们应遵守我的命令，一一依照执行。我是上主，不要亵渎我的圣命，叫我在以色列子民中常被尊为圣。我是使你们成圣的上主，是我由埃及地领你们出来，为做你们的天主。我是上主。